攻读罗马书第二章。所以人哪，你不论是谁，你判断人必无可推诿，因为你判断别人就是定你自己的罪，因为你这判断人的正做着同样的事。我们知道，对于做这样事的人，天主必照真情判断。人哪，你判断做这样事的人，你自己却做同样的事，你以为你能逃脱天主的审判吗？难道你不知道，天主的慈爱是愿引你悔改，而你竟轻视他丰厚的慈爱宽容以忍耐吗？你固执而不愿悔改，只是为自己积蓄，在天主愤怒和显示他正义审判的那一天向你所发的愤怒。到那一天，他要照每人的行为予以报应。凡恒心行善，寻求真容、尊贵和不朽的人，赐以永生；凡固执于恶、不顺从真理、凡顺从不义的人，报以愤怒和愤恨。患难和困苦必加于一切作恶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。光荣、尊贵以及平安必加于一切行善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因为天主绝不顾情面。凡在法律之外犯了罪的人，也必要在法律之外丧亡；凡在法律之内犯了罪的人，也必要按照法律受审判，因为在天主前并不是听法律的算为义人，而是实行法律的才称为义人。即使没有法律的外邦人，顺着本性去行法律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法律，但自己对自己就是法律。如此证明了法律的精华已刻在他们的心上，他们的良心亦为此作证，因为他们的思想有时在控告，有时在辩护。这是必要彰显在天主审判人隐秘行为的那天。依照我的福音，这审判是要借耶稣基督而执行的。你既号称犹太人，又依仗法律，且拿天主来自夸，你既然认识他的旨意，又从法律中受了教训，能辨别是非，又深信自己是瞎子的向导，是黑暗中人的光明，是愚昧者的教师，是小孩子的师父，有法律做知识和真理的标准，那么你这教导别人的就不教导你自己吗？为什么你宣讲不可偷盗，自己却去偷，说不可行奸淫，自己却去行奸淫，憎恶偶像，自己却去劫掠庙宇，以法律自夸，自己却因违反法律而使天主受侮辱？正如经上所记载的，天主的名在义民中因你们而受了亵渎。如果你遵守法律，割损才有益；但如果你违反法律，你虽受割损，仍等于未受割损。反之，如果未受割损的人遵守了法律的规条，他虽未受割损，岂不算是受了割损吗？并且那生来未受割损而全守法律的人，必要裁判你这具有法典并受了割损而违反法律的人。 外表上做犹太人的，并不是真犹太人，在外表上，肉身上的割损也不是真割损，得在内心做犹太人的，才是真犹太人。心中的割损是出于神，并不是出于文字。这样的人受赞扬，不是来自人，而是来自天主。